的，有爱就等于拥有了一切，只有你美丽背影，这竟是那些我，我不能停止想你每一夜。把头发盘起来，把发夹戴起来，顺着奇葩的你，我心中完美的你，把珠宝摘下来，我寻找锁起的佩戴，穿着旗袍的你，我心中完美的你。 Oh,

あなたが今私と同じように